慢的覆盖， 你也轻轻的覆盖，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，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陪伴。 爱要精心来雕刻， 我是米开朗基罗，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，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 方的模样，精灵飞舞般藤蔓生长，和神奇一起被无限 往前去张望，望我内心这群花盛放。

Baby, just gotta make up your I'm golden, cause they are

别想了。 不要耳语，看上

来我应该是会在街头徘徊，下雨时为你撑伞，对你的爱成阻碍，祝福你愉快。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，如果这是结局，我希望你深深的满意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翻光明，我已经决定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海像流浪的许愿瓶，每个心愿都是为你，就算不我还是为你担心。哦哦，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，如果这是结局，我希望你 times, but I find holy redemption when I

神情，想起的我，想起了你，能跨过的难过。